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近日，南方航空、春秋航空及厦门航空宣布已完成相关评估工作，将解除手机禁令，空中手机开机时代正式来临。即日起，铁路部门对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升级，订餐预订时限由开车前两时压缩至开车前一小时，同时推出地方组列车、地方特产预订服务。俄罗斯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发布消息称，138名获得资格证的中文导游将在俄罗斯举办的2018年世界杯期间为中国游客提供服务。近日，德国遭遇最高等级飓风袭击，此次飓风已达12级，德国多个地区机场已暂停飞机起降，一些学校已停课。北京新机场安置房9月交房，7000多户拆迁居民将回迁，整个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可容纳4万多人居住的现代化小区。2018年，北京中关村大街将尝试在当代商城、中外交流大厦等点位建设立体停车设施，同时挖掘沿线地下停车资源，为取消大街路侧停车位做准备。由优酷全网首播的明星跨界喜剧竞演类节目《喜剧总动员2》迎来收官，宋小宝将助演郭涛，组成最帅笑星趴组合，沈腾将助演江一燕，组成一燕江腾飞组合，让网友们对节目期待爆棚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心底的讯息，的细腻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20号，星期六。最近天气有点风，有点冷，有点霾，还有点不靠谱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3度，东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1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为1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在-5度到3度，大兴、海淀在-6度到3度。孩子们快要放假了，出门都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，别去危险的地方。还要提醒的是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。出门上班呢，要关好门窗，注意防火防盗。下周呢，又一波冷空气到来，注意防寒保暖。到了周末，好好休息一下。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忙着办年会，想问一下，你们的年终奖是发多少呢？今天特别要提醒各位听友，下周四起呢，公交集团将优化调整16条公交线路，包括调整10条线路，撤销4条线路，调整营业时间线路2条。此次调整中呢，涉及由北京南站到北京站东的20路，而且以后59路不再到北京站东了。同时呢，配合59路调整，解决东便门乘客出行需求，调整北京南站到北京站东的20路。在坐车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坐错了，出发前要提前安排好路程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-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 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00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距离望眼欲穿、心心念念的春节还有26天了，春节抢票大战正在火热开展。有网友调侃道：“伴随抢票的开始，过年的必修课又要来了，简直堪称一年中最揪心的日子。除了抢票，最重要的就是年终奖发不发，发多少。”岁末年底呢，别人家的公司又开始发年终奖了，别人家的员工又开始晒年终奖了。其实听友们还是不要太过于担心年终奖的问题，该是你的他跑不了。抢到车票啊，距离回家又近了一步，但要顺利回家你还得过得了火车站的人海。好不容易回家了，原本只想安静的过个年，然而来自七大姑八大姨的热情也无法回避。回到家里还没好好待一待，转眼又要踏上返程路。原来陪伴父母的时间并没有你想象的多。或许抢票很激烈，挤过人海也很激烈，被催婚没有年终奖也很悲催，但是在见到亲人的那一刻，

手高无分寸，不懂得轻重之分，沉默支撑要过陌生，静静看着凌晨黄昏，你的身影失去平衡，慢慢下沉，黑暗已在空中盘旋，而我呢，我看不见，也许爱在梦的里边，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， 想回到过去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你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和经典九六九新浪微博，来和我们交流互动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意见哦，一起来聆听经典好音乐。都说周杰伦是90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，他的每一首歌每张专辑都记录着自己，也同时陪伴着歌迷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从2000年的龙卷风到2004年的七里香，再到2018年的等你下课，周杰伦陪伴我们走过18个春夏秋冬。他也从18岁的青涩少年变成了超级奶爸，他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无论过了多少年，当那些旋律再次响起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些青春往事。每个听周杰伦的歌的人呢，都是有故事的人，或纯真或深情，相同的是我们都喜欢这个人，他叫周杰伦。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，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，捏成你的形状，随风跟着我，一口一口吃掉忧愁，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，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，蝴蝶自在飞，花也布满天，